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25集。喜乐王气喘吁吁地追出来，没想到他一个坐着都费劲的大胖子迈着小碎步跑出来还挺快。戴胜言提起袍子往外头跑，生怕被他追上。夜色沉沉，四下灯火飘忽，一列仆人追在二人的身后不停大叫： 王爷，您慢点儿！” 队列的最末尾有人想要跟着喊几声，身后忽然被戳了戳，疑惑地转过身，眼前湖光一闪，喉间霎时间多了一道血痕，手中的灯笼啪嗒一声落在地上，火烛掉了出来，悠悠燃起了一片火。前面的几人听到声响方转过身，一道残影迅速掠过几人身侧，不过一瞬间的功夫，几人都没有了声息。最前方那个仆役还在不辞辛苦地追，直追到气喘吁吁也没能赶上。他撑着腰喘了几口大气，突然发现身后的人都不见了。 咦，人呢？ 四周寂静漆黑，只有手里一方灯火。他背靠着冰冷的砖墙，心里忽然有一丝忐忑。往回走了几步，胸前忽然一痛，他低下头，瞧见一寸染血的利刃从胸口伸出。前方几百步处，喜乐王抹了把头上的汗，骂道： 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。 殿下何必苦苦相逼啊，下官明日就上书请辞归乡种田还不成吗？ 戴胜言怒道： 你本王备下盛宴，你却不领情啊！你要把本王的面子往哪儿搁？ 您爱搁哪儿搁哪儿，反正别搁在下官这儿。 喜乐王气得眼前一黑，抚着胸顺了好几下才平复过来。 哎，罢了罢了，不识趣的东西，本王不跟你这种蠢人计较。 扭过头对后边追上来的仆役说道： 你过来扶本王回府。哎呀，可累死本王了。 那仆役站在墙那头的阴影里半晌没有动弹。喜乐王怒了道： 听不懂人话了，麻利的过来扶着呀。 那人低低笑了起来，他从腰间抽了什么东西出来，凛冽的光芒晃过来，戴胜言和喜乐王下意识地抬手挡住。这是什么？这么亮？难道是……戴胜言猛地反应过来，那是刀，那个人在拔刀。他不是王府的仆役，是刺客。 殿下快逃！ 啊？什么？ 喜乐王还懵懵懂懂，被戴胜言拉了一趔趄，差点没站稳。刺客缓缓走过来，手里的刀划过砖墙，蹦出星星点点的火花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： 你是何人？ 喜乐王指着刺客，声音发着颤。刺客没有说话，只痴痴地发笑，那笑声很低，似乎竭力压着，只能从喉咙里泄出来。然而四周的空气却都好像应和着跟着笑，层层叠叠，此起彼伏，听得喜乐王和戴胜言都头皮发麻。喜乐王忙不迭地跑起来，戴胜言跟在他身后，两人拐了好几个弯，笑声渐渐远了，直到听不见了，两人才敢停下来，并排靠在拐角的墙上歇口气。 那是人是鬼啊？ 喜乐王靠着墙喘气，戴胜言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看刺客有没有追上来。灯光昏暗，尽头是一片漆黑，仿佛下一刻那个刺客就会提着刀走出来。他缩回头说道， 哪有什么鬼怪啊，必是人作怪，旁时没有注意，咱们竟离王府很远了，现在快去衙门找人求救吧。 说的极是啊。 喜乐王挣扎着想站起来。 只是本王力气不接，容本王休息会儿。 喜乐王低着头，忽地定住了。戴胜言见他怔着，问道， 怎么了？ 喜乐王颤抖着手指向地面，带着哭音道， 你看这地上的影子，是不是有三个人头啊？ 戴胜言看向地面，地上有一个硕大的黑影，那是喜乐王的影子，还有一个干巴巴的兽影，那是他自己的。这两人中间却还有一个小一点的人头，仿佛长在他俩肩膀上似的。两人缓缓地扬起头，正对上一张面无表情的脸。那脸看着他们，极慢地咧开嘴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。喜乐王和戴胜言都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地离开树底下。刺客从墙上翻下来，稳稳地落在地上，抬起脸，扬起一个满怀恶意的微笑。 七叶伽蓝迦罗罗，送殿下往生极乐。 他声音低沉，雌雄莫辨，像远古荒原上的鬼魂低语，粗哑而清晰，仿佛响在远处，又仿佛响在耳边。四周一片昏黑，墙上零零星星挂了几盏灯笼。那个名叫迦楼罗的刺客步步逼近，像一只蛰伏在黑暗中的鬼怪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。 别过来，别过来。 戴胜言和喜乐王齐齐后退。迦楼罗走到了黑暗的边缘，肩头以下暴露在月光之中。他穿着一身黑衣，身姿如鹤一般挺拔。黑暗退至他脸颊边缘的刹那间，潋滟如水的刀光急速闪过，黑色影子犹如一只枭鸟穿过戴胜言和喜乐王的中间。那一瞬间，两人似乎听见水波轻荡的声音，脸上沾上温热的黏腻。戴胜言木木地转过身，眼角先瞥到那柄冰冷的长刀，刀身刻着横波的小篆，视线上移，他看见喜乐王惊骇的面容和颈间刺目的鲜红，鲜血飞溅，沾上了他的脸颊。面前迦罗罗照旧恶劣的微笑，唇角沾了鲜艳的血液，有一种残忍的美丽。戴胜言惊慌地往后退了两步，他这才看清了迦罗罗的模样，那是一个容貌严厉的女人，只是眉角过于锋利，在她脸上添了三分杀伐之气。她的美带着豹子一般的狂悍，令她胆战心惊。脑子里几乎是一瞬之下便下了决定。戴胜言屏着息，拼死上前，从尸体身侧拔出佩剑，刺向迦罗罗。这是一把镶满宝石、珠光宝气的长剑，剑身雪白透亮，能照出清晰的人影，十分符合喜乐王的风格。可戴胜言刚拔出来， 便知道自己必死无疑。因为那把剑竟然没有开刃。纵然他曾修习过剑术，虽立志好守穷经也不曾荒废，但此刻即便他剑术卓群，也徒然无功。但那又如何？他用尽力气一往无前地刺了过去，仿佛飞蛾扑火，就算只有一线生机也要拼他一拼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